我同你都是大龄青年啦，是不是啊？年纪都不小了喎。咁啊，婚姻介绍所咧就安排我哋今日咧嚟到从化温泉旅游区啊会友喎。 系啊， 温泉我哋唔嚟都好耐啊，哇！咁嚟到真系变化好大喎。系 啊， 鸟语花香，山清水秀啊， 嗬。系啊， 啊，真系又有温泉设备咧，又齐全喎。咁啊，呢次实会揾到噶啦，呢次。 系啊，好啦，揾到唔使做光棍啊嘛。 系啊，成日都单身贵族咁样，真系冇收啦 吓。咧，贴俾我拍个俾佢睇得唔得？ 我啊， 系。 咁你啊，拍一次俾我睇下得唔得啊？呢間鋪咧， 呢間鋪 係啊， 希望啦， 有機會咧，城市都唔使成日俾人魚啊，好啊， 係。 喂，真係有個女坐喺度喎， 喂，係啊，我啲會友嚟噶， 唔係啊，冇呢人賣話啦，咁坐到實係啦，入嚟做咩啊？好，等我傾下先。 如果是會友，等我去先啊！ 咩？我見到先咯。 等我拎翻鋪啊嘛。 咁你話俾我拎翻鋪又話？ 等我去先。 算啦，唔好就唔好揸啊！ 咩啊？ 猜情尋，猜贏嗰個要同佢傾先。 好啊。嗱咁啊，就算去咧都係俾兩分鐘。 兩分鐘啊？ 睇下邊個有本事。 兩分鐘好快脆啫喎。五分鐘咧。 有本事兩分鐘。 兩分鐘。猜情尋，系啦，不如我介紹我黎小姐，我咧就上星醫院嚟嘅，我個名咧叫做任，姓任，個名咧就叫做細，即係話任使咁解，即係話我個脾氣好好，任人使都唔嬲。嗱，如果同你做咗朋友之後咧，任你使都得。 任 生，你好，係。 夠鐘啦， 搞錯咁快夠鐘，真 過咗添啦， 兩分鐘過 啦， 過 啦。 任夠鐘去爬艇仔。 任 生， 你夠鐘仲唔去？ 去 爬艇好寫意 㗎。係，去。幾人可以兩分鐘咁快上嚟夠鐘喎？隊長去爬艇仔，爬咗個鐘頭翻嚟，仲有得靜嘅真係，冇佢啦喺度等下先。 啊，小姐，啊，呢度旅遊區真係靚嚇，我哋識得個朋友又幾好啊嚇。嗱，我自己自我介紹下先啦，我又係相聲演員嚟嘅。我姓吳，叫做阿劉，咁即係辦事好踏實啊，唔留堅嘢。 吳生你好， 你好小姐你好。 夠鐘， 夠鐘，咁快夠鐘， 係。你又夠鐘啊？ 即係 我。任生，你唔係話去爬艇嘅咩？ 哦，咧咁樣嘅，就我都係為咗陪阿小姐你傾偈，我就連艇仔都唔爬啦。喂，阿吳劉，夠鐘去玩過山車，過嗰邊。 喂，你唔爬艇仔，我过山车都唔去啦。 旅游嘅， 梗系咧，对我玩过山车喎，瞓得几份，翻落嚟头晕眼花，倾偈倾唔到。 你两个都几好人喎、 啊。系啊系啊。 知道我唔开心，先得嚟陪我添。 应该嘅，应该嘅。系啦，小姐，到底有咩事我唔开心啫？ 呢度咁好玩，点知玩下玩下就唔见咗啦？ 唔见咗手表啊，因为系今年啊。 同你玩 ，傻啦！呢个地方咁大，我揾咗成朝都揾唔翻啊！ 唉，算啦，揾唔翻就小姐，钱财身外物，我当破财挡灾咯。 身 外物，系啊，不如咁咧，小姐，嗱，温泉旅游区咁靓啦，变化咁大，设施又咁多，不如去爬山啊！ 爬山， 系啊， 我都唔中意嘅。 唔系啊，爬山好啊，爬山可以锻炼身体啊嘛，系嘛，爬山可以解除啲烦闷啊嘛，你睇我。喂，我的身形咁好嘅，全靠爬山咋，系嘛？我咁嘅身材啊，保证你安全。 系你唔好信佢，即系笑死人啦！咁嘅身材仲话好，成只老鼠咁。 喂，唔留，我今日淤我咯，成只老鼠。我咁嘅身材老鼠，老鼠身材都好失礼啊！爬山就最叻啦，啲穿山甲都系老鼠咁身材咋，淤得真系成个山都穿过去啊！ 小姐，讲身材好睇我啦，你成日个运动健将咁样， 你就抽筋咁就好身材。 小姐，不如我哋上天湖道游水嚟，好嘛？ 游水 系啊， 我都唔识， 唔识我教你啊嘛。 啊，你又想我教游水？ 坑渠啊，游水啊，佢啲游水其實好渣噶咋，我同佢最清楚噶啦。上一次啊，一跌咗落水，馬上嗌救命啊！人哋叫佢起身啦，起身落到肚池水啊！ 喂， 哇哇池，我搞乜嘢 啫？你 咩啊？你 哋兩 個啊，真係開心 啊！咁係啊，人人見到我都開心噶、啊， 個個見到我嬲都變咗笑。 係啊，我咧就係、是、體貼温柔。 我對人哋啊，細心就熱情。 我咧重感情，中意心靈地。 我重情義是錢財如糞土。 啊！師傅喺度喺度搞法真係。 今天真 的 好貢獻 才 得你 們、啊、得米啊得米啊小姐、啊、不如我們兩個一起拍個相留念 我同你 是啊去揸機揸機啊嘿 做什麼 你揸機啊 我揸機 當然你高動動揸機好嘛不用找腳架嘛小姐拍個相 揾品你個嘢啦！我唔知你揸部機，你揸你熟啊你熟啊你， 傻仔機好唔揸噶噃？ 小姐我哋兩個影個相好唔好？ 又係兩個？ 你嚟你嚟你嚟 你呀你 呀你呀你呀你呀！ 你哋唔好推來推去啦，聽我講好唔好？ 聽你講。 嗱，你又叫任世，你又叫吳漏，咁夾埋就係叫 任世吳 漏啦。 好啦，咁你哋肯唔肯聽我意見先？ 好， 任世 吳漏肯啦。 咁就啲部相機嚟啦。 相机俾你， 人啦，你嚟噶啦， 三个一齐影啊， 系， 点啊？ 我系同你哋两个影翻幅友谊相， 同佢， 听唔听啊？ 听 啊， 听， 咁就影噶啦， 哦， 抵啦， 冇计啊， 嗱，坐埋啲， 坐埋啲 啊，坐埋啲啊， 笑啲啊， 嗯， 得讲， 好快啫。 今天不是好伴的見到你兩個這麼鬼猛心情都漂亮 了、啊啊、小姐我和你都算有緣分了、 啊、小姐我們兩個都幾夾 是啊有一個詞不知叫做什麼我都不記得了什 麼 詞啊即是說你見到我呢又很喜歡我見到你又沒什麼意見那個詞呢叫做什麼、 哦、那個是一見鍾情 啊是啊一見鍾情啊我們兩個詞不詞 啊小姐我有個詞又不知道怎麼說 你也有 是當然有 什麼詞啊 即是你是喜欢他他是喜欢你大家很啱 key 的那个呢 哦那个就是情投意合 啦。啊是情投意合 啊我情投意合。 一 见钟情。 情投意合啊。 哇你们两个几意眼。 比不上他的我呢身材又好又醒目又靚仔是吧 我沒有差他的又高大又威猛 總之今天有他沒我有我沒他選他選我小姐你定奪 為自取威虎山 其實 呢 任世我又喜歡不嬲我亦滿意 說都得喂小姐如果你選中了我之後呢我個個月跟你出去旅遊玩 小姐你選中我呢我年年去出國觀光 我自己都 揸 唔到主意 㗎，揸唔到主意，要問個爹哋啊， 要問媽咪咩？係 要問下個老公自尊 啊！唔係會有你啊， 又衰咗。 笑口常開黃俊英電視晚會，現在開始。 就 牵挂十分凉，你帮衬我就开上，咩啦凉，过河鬼啦，又鬼咁啊凉，我忙六呢个招牌，都莫系够啊晒标啊枪，呢个啊行穿街行匀广州大啊响啊，三姑六婆都话我好啊靓啊强，得你条命水。好咩唔怕，我同啊你啊拨翻正喎，你生来啊衰啊钝，我又会教翻你啊精，我三咩六咩九啦，呢岁啊言生得瘦啊，我揸住支七斤啊半。人人都任我手，我又是一家利落，好似大人啊送啊，叻我唔再艰难嚟，今啊无任咩工，叻你一呢是冇米交。 你要着靓衫，叻晒心机钱财，一于买新衫。逐件咁睇，还边一套合眼？光不光衬都好闲。喂，路有几过嚟，你要细细拣咧。啲精品屋专门经销靓衫。为何新年通通发达折磨啲新衫似买战蓝，佢名叫黎光系姓黎，无入物店中拣对鞋，系要派又名阿贵，入口叫得名牌，使多啲钱都冇问题，成日着住件靓衫，点悭得嗰对鞋。冷冷冷冷冷冷，为着配合靓衫，点悭得嗰对鞋？佢行年廿八岁啊，几鬼啊潮啊，个样生得啊好似朵花，时时艳美态啊，嗰啲衣啊着啊落晒波灯啊叫星价，时到咧婚姻，他标青真系度假。男士若要佢呀，喜欢啊你又至少身高一米八，不常啊跛翳啊，超生大把仔，阿边阿辉阿公正话行街翻嚟，阿四人啊最曳，阿五又近啊跛啊跛，左边阿六阿七佢哋牙都未出齐，做事啊上。洗手啦，一三五七二四六诶难等齐，结婚晚生系想日后豪福享齐，一点知实在曲系弊，论起上嚟啊仲弊，认真弊啊艺，认真弊艺，扮马骝仔啊挂住一米。越穷困要沽店过米贵，当初晚生而家自错好提，唉，错都错咗啦，唯有搏命咁挨起啦。 校长啦、啊。老公终于出得去啊，痛得通街婆。咁啱敲正烟啊，是财嘅财神刀啊，整定不财好运数。寻日冇钱，今日富。啊，六六六六，啊，佢睇错咗九九九啊，即一乌龙财神啊！我愿为你把歌唱。 咁就 OK 啦，啊！总之一句话，辛苦晒 ，OK。因为我哋广东电视台嗰啲搞笑视频好受观众欢迎，嗱、啊，嗰、那个笑话百出嗰集《孤寒财主》，连外国电视台嘅华语节目都要嚟买。咁听日咧就要交个样本俾人噶，但咧有几个镜头咧未系够 OK， 需要补拍好佢先交俾人嘅，保证质量嘛，系嘛？好啊，辛苦晒 ，OK， 各就各位，摄像。灯光、音响、演员上， 导演、 okay. 导演、导演， 去， 嚟，我嚟咗，嚟咗， 我哋三个光啲着得整齐， 哎得啦 ，OK 导演啊，我哋仲喺肇庆演出紧噶，哎，一听话补拍啊，马上唔瞓觉，即刻赶翻嚟，有冇事咗 咧？唔紧要，唔紧要，多谢两位支持，咁啊，补拍嘅镜头咧就系你两个孤寒财主咧互相追债嗰段戏， 哦，有 咁啊，啊， 要补拍， 准备啊，预备。开始， 导演 咩啊？ 个摄像咧？ 摄像，哦系噃，咁样嗰、那个摄像咧就挨咗几晚通宵就好辛苦噶啦。咁、哦、啊日头咧又其他嘅剧组啊借咗去帮手，咁而家刘爷咧又赶翻嚟咧就补拍， 因 此咧就会等等先好啦。咁、 哦、 你哋先两个排一段先好唔好？ 好， 好 一段， 预备。 啊！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哎呀，而家先嚟啊！ 而家嚟啊！ 唔系啊，我嚟咗好早噶啦。 哦， 喂，等你哋啊，我喺港麦后边瞓着咗。 好攰啊，头黑着咗，唔紧要， 好攰啊，好攰。 搞掂佢， 得啦，嚟啦， 嚟搞掂佢吓。 嚟， 嗱， 嚟， 我哋嚟噶啦。 啊，嗯，预备，开始。 喂，李士豪， 等一下，等 一下，系。得咗， 得未？ 得，得啦，得啦，得。 再嚟个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预备，开始。 系，喂，李氏何人？来此有何贵干啊？ 张员外，我系你隔篱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俾你传染咗。哎， 咩俾我传染你啫？头先你呢个摄像啊，头先打几个喊路先嚟到，我又系俾佢搞到系我都担喎。 喂 ，OK 导演啊？ 吓？ 三点几钟噶啦，咁啊个个黑眼瞓，系咪听日先做啊？ 得咩？我都想啊， 哦、 要赶住交个样本俾人哋啊嘛，好嘛，拍档多，好， 啊， 好，大家顶下上啊， 嗯， 哎，拍好位，预备，开始。 喂，你是何人？到底有 冇？听，你呢个脚唔好咁快起步住，好唔好？系，噏完先再开步吓。预备，开始。 喂，李氏何人？来此有何贵干啊？ 张员外，我系隔篱嘅新邻居王财主，嚟揾你还债啦。 停 停，喂，我哋叫停，你做咩停啊？到底你导演定我导演啊？咁 导演 啊， 你睇个摄像啊，头耷耷咁样。 系啊，哎呀，攰咗头，攰咗头。 喂。 喂， 嘿，讲咗开咩啊？开 着咗声，瞓到死猪咁样出嚟。 对唔对？我保证再唔黑眼瞓， 再黑眼瞓， 系 你啲精神。 导演啊，好啦，但系我不愿意，我同佢搵啲湿啲冻水湿下，精神啲好冇？ 搵啲冻水嚟敷下佢面， 系 精神啲好。 好 好好好好。 好 嘅，快翻嚟啦！ 哎，嗱，阿潮啊，我哋啲电视人啊，真系咁多咸酸苦辣，都有几多观众知道啊 ？OK， 人哋以为睇嗰啲搞笑节目好笑啦，好开心啊！咁我哋日又拍，夜又拍，咁你话，哎，咁你话点好笑先得啊？ 真系 OK 啊！我点啊幕后镜头啊，观众系睇唔到噶。OK， 哎，唔紧要啦，为咗广大观众开心，我哋辛苦啲都好嘅。OK， 哎 OK， 哎嘢就精神晒，马上开始， 精神晒，好， 精神晒，系我精神唔使你啦， 系起精神啊， 好， 预备，开始。 喂，你是何人？来自有何贵干？ 张贤爱，我系你隔篱嘅新邻居，王财主个侄仔。 听。做咩加个仔啊？乱改台词，王财主个仔都有咩？ 导演 吓， 喂，佢依度好似冇咗啲嘢咁样嘅。 我啲胡须 喺呢度，嘿，就嚟啦啦啦啦。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嘿，再嚟个，再嚟个。 啊，预备，开始。 喂，你是何人？ 听， 又做乜嘢啊？ 嘿，诶，导演唔好意思啊，冇电啊。 又会咁啱嘅，嘿，快啲换电，快啲换电。嘿，真。嗱咁样，我知道大家都好辛苦噶啦，吓挨咗几晚通宵又赶翻嚟要补拍，但系咧为咗质量吓嘛，要补拍个大家提死精神， 系 吓过嚟喎 ，OK， 啊一次过，冇错错啊， 小啲啊， 预备开始。 喂，你是何人？我只有何贵哥 做咩啊？边个 call 机啊？咁搞法啦、啊？明知拍戏带个 call 机嚟都有咩？ 喂，系咪你啊？ 冇 call 机就关咗机先拍啊嘛！ 我冇 call 机， 又唔系你咧？ 冇你真系冇。 喂，导演啊，系你部机响啊？ 我部机 系噃。 啊，唔好意思，我老婆 call 我。 咁个唔 OK 啊？ 老婆我都唔复机 ，OK？ 系 咪 ？OK， 好。 嘛，预备开始。 喂，你是何人？来自有何贵干 啊？张如海，我是你隔篱嘅新邻居王财主，嚟找你还债啦。 岂有此理！我何来争你债务呢？ 你屋企嘅老鼠啊，偷食咗我屋企啲鸡蛋，还鸡蛋啊！ 你来得正好啊！我正想问你攞债先啊！ 好笑啦，我争你咩债？ 嗱，你家嘅花猫嚟到我屋企啊，食咗我家嘅老鼠，咁我屋企就唔见咗只老鼠，我问你攞老鼠？ 你 兄， 哎 ，OK， 三公， 未 OK 字，未走得， 点解？ 仲要几个特写镜头需要补拍嘅。 哦、特寫 啊！因為你咧呢個孤寒才子咧就滾咗只老鼠啦嘛，嚇、啊、咁你就好笑啦，咁俾人滾咗嚟要喊，一個笑鏡頭，一個喊嘅鏡頭，好唔好？好、快脆，三哥 ，OK， 我笑， 係，預備，開始，嘿，喂阿潮，你咁叫做笑咩？咁咪就喊笑難分啊！係 啊 ，OK 導演啊，嗱佢又唔識笑嘅，我最識笑噶啦，不如調轉，等佢喊我笑好唔好？ 咁都得嘅咩？劇情需要邊個笑就笑，邊個喊就喊，嚇咩？嗱、啊，你諗諗，有咩能夠你開懷大笑？你諗諗好唔好？ 導演，而家你而家俾啲時間我瞓覺，我梗係笑得落㗎。 得，馬上拍完之後就俾你瞓 啦， 瞓幾個鐘頭好嗎？啊， 咁咪真係好啦。 係啊，冇錯。 OK， 咩 OK 啊？ 拍咗啦。 今晚我哋嚟到一个咁宏伟嘅中山纪念堂，参加广东九三西街扶贫年嘅大型文艺晚会，感觉得好开心。 我都觉得好荣幸啊！ 系啊，真系同在蓝天下嘅。 啊，講開又講啦，咁我哋廣東咧，仲有不少山區啊，仲係比較貧困嘅喎。 冇錯。 咁為咗使到我哋山區嘅人民早日擺脱貧困落後嘅現象， 啊、 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獻出一份愛心。 對， 係咪啊？ 對。 作為廣東一家親，扶貧獻愛心啊嘛。 冇錯。 嗱，今晚嘅場面都非常之感動嘅。在場咁多位善長人翁，仲有電視機前邊嘅善長人翁，都係紛紛咁樣慷慨解囊。争做善事， 冇错冇错。所谓为善聚乐，福有由归 啊！诶，真系好心必有好报嘅。我估计今晚个善款一定会直线上升嘅。 啊， 我哋向所有在座咁多善长人翁致以衷心嘅敬意。 系。我睇下卢总啊，净系鞠个躬咧，都未表达到我哋嘅心意。 我一个鞠躬都唔得。 冇错冇错，应该响呢个大型文艺晚会嚟讲咧，我哋表演一个节目嚟答谢大家。 哦，表演节目系嘛？ 好啊。 好。 咁啊，同大家讲个相声。相声 嘛。耶利亚，神秘耶利亚。 我一同大家嚟表演个 相声。耶利亚。 相 声。耶利亚，神秘耶利亚。 斗大系咪先？ 咩斗大？ 咁仲唔斗大？ 点样斗大？ 你有次令我讲大声，你唱大声，你我讲大声，你唱大声，你咪斗大嚟。 如果唔系咁样，后边啲朋友听唔到我唱。 到底朋友听你唱嗰时听我讲啊？ 咁系咪中间一条街？呢边啲观众啊听你讲，呢边啲观众听我唱。 咁又 咧？ 仲唱。话明表演节目呢、這个字嘅时候咧，应该轮到我讲上声。 啊，你讲上声，我唱歌啊嘛。耶利耶。 系啊。 喂，杨达，你冇道理唔俾人唱喎、 啊。我真系有钱，你想唔撞火都唔得噶，冇道理唔俾人哋唱，你真系。我讲上声，大家非常之欢迎嘅。 系咩？ 系咩？你唔相信啊？你唔相信，即管落去问下啦。 咩？我落去问啊？ 你唔问？得嗱，我问啦、 啊。你问啦、啊，咁叻。 好。在座边一朋友喜欢听相声嘅，请大家鼓掌。多谢多谢。服未？ 服咩？我唱歌啲下边啲朋友更加欢迎。嗱，中意听歌啲朋友冇道理唔拍喎，系啊，听歌实要拍啦，系嘛？仲犀利，各有各，你唔使牙刷，彼此彼此。 咩彼此彼此啊？ 梗系彼此彼此噶。 差得远啊！嗰啲 差得远啊！ 听我讲相声，大家得笑嘅。 听我唱歌有得欣赏嘅。 我笑可以消除疲劳、啊。 人听歌可以陶冶性情啊！ 咁我唔系吓你吓、 啊。咩啊？ 虽然听我杨达讲相声唔系能医百病 啊， 但系起码有一条。如果你两公婆发生拗撬，拗颈拗到黑面红耳热，贴错门神，搭错线啦。 啊！ 嗰阵时你即管真系听我讲相声啊！保证你笑一餐懵嘅之后咧，翻屋企条气顺翻晒，你得唔得先？ 你如果闷到要死，怕要抽筋啊，吊颈吊唔断你嗰阵，你走嚟听我唱翻两首歌，舒服，你咩愁闷都解晒啦。 你唱歌真系咁巴闭， 使乜讲？唔系吓你啊，我唱歌咧就认真系唔得。今晚好多歌星唱歌啊嘛，听啊， 咁啊梗系， 仲系应该要讲翻段相声系啱嘅， 冇错啊， 好啊， 应该讲段相声。 对啦，嗱，讲翻啦，今晚呢个文艺晚会好大型啊，有成几百人参加嘛，个组织啊非常之强先得喎，要吓， 冇错， 起码要个零两个月准备啦， 啱， 要逐家逐户通知啊，又要写信啊，上门啊，咁样， 癫噶你， 呢个咩啊？ 啊？使写信嘅咩？ 逐家逐户通， 使逐家逐户嘅咩？ 咁咪点啊？ 一个电话要搞掂佢， 我一个电话就搞掂啊！ 冇错啦，特别我哋文艺界 啊， 知道呢个扶贫晚会咁热闹嘅时候，你一个电话嚟，马上召之即嚟。 咁啊，我哋电话一个电话就嚟啦，都系 啊， 应该参加扶贫晚会。 对啦，所以电信事业日益发展 啊！ 你就讲我哋广州市啊， 广州市点样？ 随时可以直拨百几国家同埋地区嘅电话。 我打去外国一样咁方便。 对啦，如果你屋企啊装起个程控电话， 点样？ 你随时揿几揿咋？ 啊， 马上可以同美国啲亲戚朋友通电话啦。 真系咁简单？ 唔单止简单，声音非常清楚，细细声可以。 咁、欸、你打嚟我睇下。打去美国， 要我打美国 吓、 啊？打俾你睇下。 系， 打嗱。 喂 ，Hi， 喂。 阿娟啊， 系啊，边位啊？ 阿树啊， 啊，你系正式阿树啊，整乜鬼啫？ 做咩啫？ 4点钟打电话嚟都未起身。 我 哇，有冇搞错啊？娟，瞓晏昼都咪瞓到呢个时候啦，四点几仲未起身。 瞓咩晏昼啊？半夜四点几钟未天光啊，瞓晏昼。 吓，你都半夜四点几嘅咋？ 咁咪啊？ 啊，系喺美国时差喎。 系啊嘛。 哎，真对唔住啦，三更半夜吵醒你啦。 唔紧要，讲笑啫。咩事啊？ 冇嘢。咧，我嗰个拍档啊，阿黄俊英嘅死仔啊。佢死得咁抵力喎，佢唔相信喺广州市打电话俾你咧，可以听到细细声解决咯，咁讲唔叫我试唔试俾佢睇啊？ 试你个声头，咁咪试吧，好贵啊嘛，快收线啦，话你系树即系树啦。 啊，系为咗国际长途。 系啊嘛。 好啦，咁先啦， 好。 啊，拜拜。 拜拜。 作反系嘛你？ 咩作反啊？ 哎，有钱你明知得国际长途咁贵，都仲叫佢试入俾你睇下。 即系睇系咪细细声听到啊嘛？ 梗系听到啦，细细声听到。嗱，呢个电话费你交啊！ 我同你交电话费有冇搞错啊？ 同你开玩笑嘅啫， 讲笑啫。 咁你话系唔系细细声听得清楚？ 真系细声都听得到 啊！但系旧时嘅电话惨啊！ 以前啲电话点样惨法？ 唉，以前嘅电话你唔好讲系打美国啊，只有我哋广州市打个佛山啊，咁近好似嗌交未嗌掂。 咁嘅咩？啊，你学嚟我睇下， 又学俾睇下啊！旧时电话， 睇啲以前点啦，点样打法 啊？哎，喂，喂，喂， 喂， 喂喂 喂喂， 哎呀，通啦通啦， 喂喂 喂 喂， 你嗰度系咪食杂公司啊？ 喂，听冇到你大声啲咯， 咁仲唔大声？喂 喂。 你嗰度咪食杂公司？ 食咩话？ 食杂。 我哋梗系食杂啦，冇得食斋啦你。 咩食斋啊？ 我食咩你？ 呢个鹿茸节喂喂，唔你电话咁嘈噶你啊？ 嘈咩？你听到乜嘢你？ 听到咩？听到好多音乐啊咩？ 喂， 你将个心机收晒啲 啦。你有线广播黐线啊？ 咩黐线？ 黐线？ 你黐线啊？ 你黐线都有线广播电话黐线啊？ 我有线，我电话黐线啊？ 系。 喂 喂。 你嗰度咪食杂公司？ 我系食杂，冇使通知你食就食啦你。 咩通知啊？喂喂 喂， 你听清楚未 啫？你大声听到，我大声冇听冇到，你大声你细声听冇到。 咁就话唔大声。 喂， 你嗰度咪食杂公司？ 哦，你讲食杂公司系嘛？ 系。 喂，我都系冇得食杂公司，我百货公司哦。 咩我啊？ 百货公司哦。 百货公司啊？ 诶，卖百货啲百货都冇识啦。 哎死啊你！哎呀，嗌长交都打百货公司喎。喂喂 喂， 你趁落雨地淋啊你啊！ 有冇搞错啊？打电话冇识，打冇识，死你快啲翻归你去咯。